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江河国际家具城。The weather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来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下午天气晴好，预计最高气温24度，同时伴有三四级偏南风，阵风较明显，预计有6级左右阵风，出行要注意防范，空气干燥，需及时补充水分。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见多云，偏南风3-4级，阵风6级左右，最高气温24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9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。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，止咳化痰清肺， 宝宝安静，妈妈安心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，适宜您穿夹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诚信的服务，琳琅满目的商品，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。 中午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这一时段继续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。今天黑鸭子演唱组最新专辑《生生不息》的数字专辑率先在全网发行，专辑收录了《匆匆那年》《小情歌》《苏三说》《See You Again》等9首翻唱歌曲和《中华美德歌》《家在远方》《拜年歌》等3首原创歌曲。新专辑《生生不息》的数字版专辑将在国内著名网站同步发行，实体 CD 也将从2018年4月15号开始陆续进入全国各音像市场进行销售。歌手王子明、驻声海军青年编导蔡东林创作编排的现代军旅题材舞剧《那一片蓝》，主题曲《航线》的加入给整部舞剧画龙点睛，让舞剧所要表达的情感得到了进一步升华。此次驻声，王子明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歌声再现海军战士的柔情，让更多朋友关注海军战士，关注中国军人最真实的一面。歌手宋秉阳第二张全新个人创作专辑《宇宙唯一的你》首播主打《Do It Like This》今天正式推出。随着主打歌与主视觉海报的曝光，全新个人专辑的曲目单也于今天解锁。首播主打歌《Do It Like This》在动感的 Hip Hop 舞曲下，宋秉阳化身超级英雄，呼吁大家为自己的梦想行动。据了解，宋秉阳 Channel SBY 小综艺全新制作专辑相关主题也即将上线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站京城，4月5日至22日，购物立享95折，1元咖啡机、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，飞利浦43寸电视、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，详询店内。 把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美丽。